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受东移高空槽和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的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预计双休期间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周六午后到夜间和周日白天都有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本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现在较高，假日里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周末双休日这三天啊，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湿气很大，天气闷热，请各位防暑降温。今天夜间阴，北部山区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二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 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今天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7月20号11:32的49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1、2、3、4、5，今天是周五， 对吧？ 周六、周日就是可以休息的周末了哈。 是的，大家可以在屋里面听雨， 还可以这个躲避闷热的天气啊。 是的。 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开播的男五号嘉宾啊。 没错，他每次来呢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花样繁多的文化之旅。 今天呢，带着他做的这个是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明信片，闭幕式的哟。 这个两张一红一绿哈，真的是承载了我们国人的当时的一个梦想，也是现在的骄傲。 是的， 一直以来都是的。 那年之后呢，房子。房子盖了很多 啊， 对，是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啊。 是， 今天我们的 巨变， 我们的五号嘉宾谭冠宇先生，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冠宇。 是的，今天看到的怀宇先生列的提纲 啊， 依然是游走英国，但是主题换了一下。现在啊，如果把孩子们如果照顾好的话，爸爸妈妈就舒服很多，对不对？ 对 去趟英国带着孩子走走博物馆这件事很重要。 妈，我不进去。 你去 啊， 票都买了。 好啊，其实这个孩子们会非常喜欢去这些地方。 是的哈，其实我们会了解到，因为我们的怀宇先生对英国非常的了解哈。因为主题的博物馆有大人的，有孩子，今天单拎出这块孩子博物馆是您 都看过，真的适合孩子玩耍，是吗？ 对对，因为那个世界上博物馆也特别多。 嗯， 咱们现在正好是暑假， 对， 然后那个如果家里有一个孩子要是熊孩子的话，我估计会挺烦的。但是呢就是博物馆呢有好多适合孩子的，而且这孩子进去以后他喜欢的就不出来。 兴趣， 熊孩子 就兴趣， 熊孩子就一下变乖了， 就乖了。然后呢， 孩子你没病吧？没事吧？怎么了？都不活泼了。 孩子， 你别打扰， 摸摸， 对吧？ 对。然后进博物馆以后啊，它跟游乐园不一样。 是的，是的。 然后那个，它既可以得到知识，又可以得到见识。 没错。 然后还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哎，不错哈，这个 到底对， 不要打扰我学习。 是的。就是咱们在说之前啊，说咨询之前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哈，就这些英国的博物馆适合几岁到几岁的孩子，您统计过吗？ 哎呦，我觉得这个儿童博物馆吧，我见的都是那些妈妈那个拎着一个一岁多的那么大一个拎着，你想想那个那么小就过了，然后呢还喊呢 Alexander， 那小孩叫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 别跑， 对对对，那么大小孩玩。 那其实我觉得区间没有问题哈，到底在英国那些适合儿童观看的欣赏的博物馆到底怎么让我们长见识学知识，对不对？十分钟 之后啊， 资讯之后要听听我们谭欢迎先生精彩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刚刚收到一条信息，要跟各位播报一下哈。由繁星当代艺术中心主办的穿越一下非遗科技艺术体验艺术节集市集 对， 即将于7月21号到22号呢13点到19点30分在繁星戏剧村闪亮登场。 诶，是的，本着丰富都市百姓艺术体验活动，提升人文艺术素养，挖掘传统文化底蕴，引领文化创意产业思潮，繁星当代艺术中心推出了创意美学公益手作艺术体验互动科技健康生活五大主题的创意活动呢。对，此次的艺术市集是面对广大公众免费开放的， 免费的， 以艺术对日常生活的介入与思考为主线，试图构建出艺术精神与创意生活的对话，打造出具有西城艺术特色的创意市集。 这个艺术精神啊，是个人最真实的内心表现。在穿越一下非遗科技艺术体验艺术市集公众会看到呢，由生活家、艺术家、设计师、手作达人等一起绘制的独特的艺术新世界。市集的地点就在繁星戏剧村内啊， 哎，大家可以去有时间观看一下啊。 是的，第一条信息来自于库布齐的事儿哈。 好， 库布齐现在正有一个七星湖国际热气球节八月举办。说到热气球，很多人喜欢。 对，哎，热气球节，哎，这个还真的是蛮浪漫的， 五彩斑斓的，在库布齐那块 真的就像浪漫的土耳其。 对。可以想象的那个感觉啊。 是的，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七月十八日由库布齐国家沙漠公园主办的2018库布齐七星湖国际热气球节北京站发布会在北京万达文化酒店召开了。此次发布会呢，以推介库布齐七星湖国际热气球节热气球旅游文化为核心，向到场的北京旅行社还有这个 MICE 公司以及知名旅游媒体集中展示了库布齐国家沙漠公园的特色优势旅游资源。 是的，提到库布齐肯定讲到沙漠哈，它是中国第七大沙漠，也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了。库布齐国家沙漠公园呢，依托沙漠绿洲的生态治理，豪华完善的硬件服务设施以及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打造出了世界级的沙漠生态旅游度假新圣地。 好棒啊。据了解，这个景区内拥有依照阿布扎比皇宫风格建造的七星湖沙漠酒店， 想必我们的朋友们KOL 们都要去感受了啊。 是的，涵盖了全球最先进的治沙技术和理念的沙漠科技馆。沙漠植物馆内则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270多种珍贵植物。对，然后呢，这个本届热气球节组委会负责人表示，本届热气球节将从八月十八日正式开幕，一直到八月24日晚结束。在为期一周的热气球节期间，游客将有机会欣赏到40个直径为30米的热气球一同升上天空的震撼场景。 一起啊， 好多 KOL 都去了， 对吧？ 知道吗？ 了啊。此外呢，灯光节、啤酒节、婚纱秀、狂欢夜和全羊宴等主题活动轮番来袭，游客将在绚丽的灯光与劲爽的啤酒中尽情释放夏日激情。 在这样一个夏季再去库布齐的时候呢，有热浪的袭来，那个热浪就热情的浪潮哈。 哎呀，我也好想去看那个热气球升空的场景，好漂亮！ 一起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 对 啊，土耳其都不一定有这么多同时升起来 啊，是 还看天气还得预约， 可不嘛， 很麻烦的哈 啊，没预约那么多。 是第二条。流失这个词啊，是很遗憾的事情哈。 对， 流失海外的新疆科孜尔的石窟壁画及洞窟复原影像展近期举办了。 哎，是的，这个流失之后呢，很幸运的它还是复原了， 回来了。 对，7月18日，在新疆龟兹研究院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流失海外的百余幅新疆科孜尔石窟壁画及洞窟复原影像在北京展出。 我们的黄毅先生应该很感兴趣 啊，对的，是吧？ 他应该这个。对这些是不是特别感兴趣？ 对，我那是我研究的， 啊、是吗？ 对 哇，参与研究创作了？ 没有，不是，主要是得看懂 领域、 最重要的是到里边，你得把这些壁画看懂了， 是的， 否则的话，也白去。 是的，我们了解一下啊，在自制展览当中呢，还搭建还原了两个立体仿真洞窟，为观众朋友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洞窟及壁画原貌的观赏体验。 太棒了，这个科孜尔石窟呢，它是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始凿于公元3世纪，是我国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之一。 是的，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哈。 对， 来甘肃走一走哈、 又是西北的啊。 对，现在西北也是挺火的 啊，必须的嘛、 这个甘肃定西是首届应该是渭水文化旅游节开幕吧，那个字儿。 对，渭水， 渭水是不是？7月19号那天，定西市的首届渭水文化节在渭县啊，就在渭源县国家4A级景区渭源河景区隆重开幕。开幕，那像甘肃省的文化旅游体育等职部的负责人、定西市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各市州文化旅游部门及四川陕西宁夏等省区部分市州县旅游部门负责人将近2000多位参加了开幕式，快赶上演唱会了。 哎呀，可不嘛。据悉呢，本次文化旅游节作为第8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的系列活动之一，主要包括开幕式、西美国际杯2018丝绸之路国际露营大会。这是渭源有一站啊，定西渭水文化中医康养节。定西渭水文化旅游商品及旅游加金融产品的展览，以及定西渭水文化美食节文化旅游体育产业联盟成立选举大会还有这个宣传大使的选拔大赛等等等等吧。 得2000人。 对，得2000人的大场面， 是吧？这个会议呢，将借助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的系列活动，秉持以节为媒，媒体的媒，广交朋友，宣传定西发展旅游的主导思想，彰显渭水源头，理事故里当归定西主题地形象，提高当地的知名度，与旅行的相结合啊。 是的， 这是3条国内的信息，2条国外信息跟国际的安全有关系哈。 是的， 第一条呢，我们说海啸，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地质灾害哈。海啸正在袭击阳光灿烂的西班牙。 哦，我的天哪，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这个16日凌晨，近5英尺，也就1.5米高，大约这个风暴潮袭击了西班牙马略卡岛和梅诺卡岛部分地区的海滩，附近的98露台涌进了海水，海滨公路被吞没了。一段视频记录了海啸来袭的场景，这还是挺震撼的。 对啊，大家去搜搜看啊，这海啸淹没了该地区大部分的海岸线。 妈呀！ 98呀，露台呀，海滨公路均被海水侵入了。就连好朋友们停靠在路边的汽车也快要被海水冲走。 哇， 力量是多么的强悍 啊 就在那个马略卡岛西南海岸度假村的船主站的岸边，想办法要保护他们的船，这就船主们哈。无奈强劲的潮水冲断了一艘帆船的绳索。为了避免船只被海水冲走，现在必须有水手下海，然后将其重新拖回港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天哪，其实这个真的挺危险的哈。 很大。 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此次海啸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这还是让人比较欣慰的啊。在海滩上度假晒日光浴的游客，也早早就在海啸来袭之前就撤离了。 是的，一切安全还是比较到位的哈。这是海啸袭击的西班牙，第5条外交部再次发布的提醒， 是的， 一定要防范西日本地区 暴雨次生灾害的发生。 哦，这是据外交部中国领事服务网援引驻大阪总领馆、驻福冈总领馆的消息，七月上旬受梅雨及台风的影响，西日本地区遭遇了特大暴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连日暴雨造成洪水泛滥、河流决堤并倒灌城镇，房屋、道路、桥梁被冲毁，并引发多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驻大阪总领馆和驻福冈总领馆自六月三十日起已经累计发布3次提醒信息。目前西日本地区多地转入高温天气，特别是灾情严重的冈山县和广岛县，最高气温都是或超过35度，部分区域仍可能发生次生灾害。 是的，就提示我们啊，这些中国的公民呢，注意防范暴雨次生的灾害，密切关注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及时调整出行的计划。灾后重建工作呢，请合理安排劳动的时间，尽量避开长时间暴露在室外，注意及时补充的水分，切勿饮用不洁净的水源，一旦出现像眩晕、呕吐等症状，请第一时间就近就医哈。我们觉得这个人世间有很多很多的不可预测性，其中天灾是一种， 对， 人祸也是一种啊。 对， 一定要小心谨慎啊，一切出行安全第一。时间来到11:45，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南武号谭环宇先生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Ready for it. 伴随着 Take That 接招乐队的歌曲，我们走进美丽的英国。英国有很多可以去玩的元素，今天我们的五号嘉宾谭焕宇先生呢，他介绍我们去英国带着孩子如何玩的更有这种面儿，对不对？ 有品， 有品啊， 有里有面的哈。 是的，欢迎欢迎先生，欢迎欢迎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焕宇。 是的， 再次介绍一下啊。 是的，刚刚我们在说这个去之前呢，会有一些听众的来信，来信呢也是看到了很多朋友也是带着孩子去博物馆玩的哈。 对， 这位叫做 I Y Life 说呢，我带着孩子逛日本的博物馆、科技馆、儿童公园，为了女儿我也拼了。好妈妈是不是？ 真的是好家长、好爸爸、好妈妈、 罗尼怎么说？ 罗尼说：“哎，好像外国的博物馆大多都有专门的儿童馆，感觉这个设计很好。一是以儿童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教育，二是对正式展馆进行了分流， 对， 避免熊孩子滋哇乱叫影响看展。 是的，不要彼此影响哈。 对。 最后 ，Joseph 说呢，逢暑期带小孩到上海去玩，不知道哪有一些音乐馆、博物馆、美术馆、儿童游乐园等是对外开放的，都有些问题哈。如果您想要去英国的话，您算来着了，我们有英国通谭焕宇先生。 对，来吧，南武号啊。 是的，我们看到了这个提纲哈，一个一个说哈。 啊、好， 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儿童博物馆，这个是在哪个？是伦敦吗？还是在哪？ 对，在伦敦。 伦敦。哦、 对。然后这个在伦敦比较偏远的地方。 嗯。 这地方没见过什么旅游团。 嗯。 但是我去的时候就见着全是。就是妈妈团带着小孩来，还有那个穿着那个、 哦、 就是像咱们那个黄外边穿一黄背心儿，像那个比如说什么 工作人员 那个、小孩也那样的、老师带着那小朋友就来了、然后这博物馆呢是特别好玩的，因为有儿童博物馆的地方，小孩就不见得非得去看恐龙了。因为这个小孩看恐龙，首先呢，它是一个视觉冲击啊，这些东西很大很怪，然后呢很奇妙，但是他玩自己参加这个玩的就比较少，然后但这儿童博物馆里它不一样，儿童博物馆它首先呢是不是个博物馆，然后这个儿童博物馆是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捐出来的 啊，然后它是个公众博物馆， 嗯， 是不收钱的， 免费的 啊，免费的。然后那个离伦敦就是有点距离，你得坐地铁，然后呢再上来地。特别方便， 嗯， 是马上就能找到。现在比如说咱百度地图， 嗯， 一下就能找到。关键在于您是不是能拿出时间到这儿来。如果您带孩子来，这孩子真不走。到时候他在玩嗨了， 哦， 这一天就进去了， 这兴趣很浓 啊。对，然后呢，这个您算计好了，您自己有几个这种一天 是 敢带孩子到这儿来？ 没错， 但是真有意思，大人孩子都喜欢 啊哈。 我给大家讲，然后那个比如说孩子玩什么呢？ 啊， 现在咱们比如说咱们孩子出去这个给孩子买一个那种小火车，这种轨道那种， 嗯， 哈， 嗯， 你在家里玩哈， 嗯， 你想想你能买多大的？你家里好家伙，这个比如说这厅100平，然后呢， 嗯， 你摆一个，无非是平面上吧。但是在这个儿童博物馆里呢，人家不仅是个儿特别大，而且是个立体的，塞， 啊， 这个0.2磅，他就给你转好久，转半分钟到一分钟。 哦， 然后呢，一个孩子或者家长塞这个钱，大家一块儿看。就都围着这儿，大家那个指指点点的，他不能给抠下来，不能拿下来， 嗯， 但是这个好像有一种因为你投了这个钱他动了，这种就是互动，这种感觉 成就和喜悦感， 哦， 啊，对对对 对， 哦， 对对对， 哦，然后呢这个就是大人孩子 小孩比着谁，我来一个， 对，我也来一个， 对吧，那种 对不起，谁买 0.2， 就是一个很便宜很便宜 的 一个价钱， 是的是的，哦， 对， 哦， 所以他特别亲民， 嗯，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那个小孩，就是咱们有点像那个什么翻斗乐，就是那种全都是安全的那个区域里面， 哦， 全都是那个地也是拿那软软东西泡出来的， 全给儿童考虑的， 啊，对对对，然后呢家里头带着孩子在那个区域玩就行了， 嗯， 但是这一部分呢都是玩的部分，还有呢博物馆的部分， 嗯， 就是这个就是比如说咱们对西方，咱们叫东方嘛， 嗯， 东方跟西方是有区别的， 嗯， 他们是孩子是怎么长大的，他们玩什么长大的，我到那以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而且 体会不一样哈， 啊，非常的，而且 玩什么长大的呢， 引人深思 啊， 他们玩过家家，咱们也玩过家家， 对对， 咱们那玩孩子玩过家家，以前呢就是有一些不是专用的东西在一起玩了就完了的， 嗯， 现在呢你比如说批发市场也好啊，还是到哪儿能也好啊，你买一组东西， 嗯， 就能玩了哈， 嗯， 然后那个比如说什么 买一组厨具的， 对，厨具的 切的，啊， 我跟你说现在小孩那个玩具，你知道那厨具， 哦， 因为我妹家孩子他给他买了一个， 嗯， 简直不要太像 太像了， 我跟你说那个大小也挺大的，体积也不小，还有那个煎的荷包蛋，还有各种蔬菜， 很像 哇，那仿真简直了， 切开之后的纹路都一样 啊，那个肉你就想吃一口， 嗯， 没错，我告诉你咱们现在看到以后就慨叹我们小时候为什么没有这个， 嗯嗯， 就这感觉，我看完那博物馆以后我就想那这人家100多年前怎么长大的， 就是就是 他们玩什么呢， 啊， 他们就有一个那个墙上那个就是弄成楼的形状， uh-huh. 跟他的家的那形状一样， 嗯， 是方格子， 嗯， 里头是一间一间的房， 嗯， 然后呢就有点像咱们直播间这个窗户这个样子， 哦， 然后呢但是他家的结构，底下三间房，上头三间房，他们家就二层， 嗯， 因为咱们知道那个所谓的那 house 就是两层的 复式的， 复式的，然后一进门一个厅，然后左边一个房厨房，右边一房工人房， 哦， 然后呢上楼有楼梯，上楼以后 卧室 二楼，哦，二楼中间有一厅，然后那边是卧室，然后那孩子卧室，咱们可以理解吧， 对， 里头每一样东西早都非常逼真了， 哦， 那个厨房里头挂着一串的 辣椒， 不是辣椒，啊， 厨具啊， 精亮精亮的小金属的盘， 哎呦， 金属的锅， 哎呀， 一串一串，还有灶台 啊，哦， 那个灶台上的一个盘子， 哦， 盘子是青花的。 天哪！ 啊，小孩可以进去玩是吗？ 不是小孩不是 看， 不是就是他是展示嘛？ 哦，展示有的， 展示， 哦， 就是这是他的厨房， 嗯， 然后呢再说他那个客厅什么样？二楼客厅两个女子， 嗯， 一个是大概是这家的妈妈， 主人，女主人。 另外一个呢，可能是来的客人，比较亲的客人，是那什么姑姑啊， 嗯， 什么姨啊，什么这样的， 嗯， 两人看着岁数差不多， 嗯， 两人在那儿做手工呢，然后那手工呢也特别逼真，然后那个他们家那个 桌那个有沙发，然后呢有那个也有那个桌子，然后呢把那个东西手工放在桌子上，两个人虽然那个不是特别，那人做的不是特别逼真，比如说他的脸啊是瓷的，身上还有点就是那个有点哪点僵硬 啊，但是大小比例特别合适，放里头不大不小。 他是跟那个远景几比几啊？大概还原的话，大概是 我记得是一般来说那个东西是一米高，因为孩子的身高是这样的，他趴起来和往里都是这样的。 嗯， 然后那个他自己那间房，孩子那间房特逗。倍儿乱，特别 形象 啊，那效果 全是玩具 床 啊，床 完了以后那个被子 啊， 被子摆放的就特别乱， 嗯， 但是实际上他博物馆的人可以，比如大人可以弄得很整齐， 嗯， 但是他故意弄出一个效果，这个效果就是小孩玩的这种玩过家家，他是这么玩的，家里头给买一个一米来高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上头是尖的，就跟他们家那房子一样。 小帐篷那种吗？ 不是小帐，木头的。木头的 。 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咱们看那个外国那些童话的剧，他会老有一些什么想象力，什么小人儿啊，什么自己变小了变大了什么的。 对， 因为他小的时候是玩这个玩大的。 嗯， 然后呢，我说的这是一个，然后他在那儿有一面墙， 全都是这个， 就是大的有高的三层，没有更高的，矮的两层。 嗯， 所以呢，他们就是玩这个玩大的，这就是把这些东西收集过来。博物馆里的 展示出来 展品 啊，孩子就是看，就是看这些是吗？ 大人看这个，小孩还不懂得看这个。 对，小孩正在经历这个。 对对，所以呢，就是说那过家家，咱们玩的过家家，就是买一组东西，就是过家家了。 嗯， 他们那个还得给买一个大木头盒子，就是然后再把这东西拼装起来，然后呢，墙上还有小油画。然后那个各种挂着的装饰品， 这是那个比例有多大？ 我刚才问过嘛，就是这个高度。就是一米来高， 嗯， 因为小小孩和大小孩都这么高。 那比如说，就是这是在博物馆展出的部分， 对，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买回来自己组装？ 你现在到 有是吗？ 对，比如说到旧货市场还能买得到，因为伦敦有几个特别牛的周末市场，其中有一个叫 Port Bellew市场，那条市场是从一个地铁站到另外一个地铁站倍儿远，然后呢中间卖什么的都有，卖吃的、生活用品、 古董、 艺术品、古董、珠宝， 哇， 等等，全都有。 像这种特别完善的博物馆，它就是只是博物馆的功能，它没有吃饭啊，它 有啊， 有是吧？就在 所有的博物馆，就大的都必须有这个，尤其是孩子的博物馆 方便啊。 所以呢，这个博物馆呢，就是它这博物馆特别简单，有我带来了这个地图 哦。 这博物馆分两层，这两层呢， 好可爱呀，这个。 这两层呢，都是方的，特别大，就像一大仓库一样。 嗯。 一层进去以后，中间的这个区域，开始呢是有一个咨询台，然后紧接着卖点纪念品专卖店，再往后就是餐厅。 是的。 嗯。 到底我们到这里边可以，因为很多的小朋友的一些 logo， 有些情绪哈。 是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外国朋友对吧，生活过得非常的细致哈，而且非常的生动。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可以孩子在英国玩的博物馆，那是相当丰富啊。 嗯。 我们一起期待。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 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一起关注周六周日天气。周六7月21号，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周日7月22号，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总的来看呢，双休日呢多雷雨天气，请各位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气温很高，湿度大，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 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7月20号12点02分45秒哈，今天我们要跟着行者谭欢宇先生走进英国的适合儿童去玩耍的、去感受意识流的、应该意识差距的博物馆哈。 嗯，是的。 谢谢我们谭欢宇先生，再次欢迎。 欢迎。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谭欢宇。 是的。 是我们的95号。 对、嗯，其实我们的谭欢宇的眼界是非常高的，他见识到这些，他心里是有想法的，对不对？ 哎、 心里是有落差的，是不是？ 对对，看到这些差距，我特别想，我一个是我深思啊，另外一个我想我能做什么？ 嗯， 我能做什么？我做不了太多的事。 先让大家知道这个感受， 对对对， 然后去提升。 对，因为大家都有想象力，咱们尽管通过语言来描述，但是大家能够想象得到，我所描述的那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能量场。 是的，是的。刚刚说的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儿童博物馆， 对对对， 里边有儿童用品和玩具。 从这个 诗举小例里面有什么样的类似的？ 就从这个妈妈开始怀孕开始的 哦， 就用品都算儿童博物馆的 啊、 嗯。然后呢，有些东西是让人吃惊的，就比如说那个奶瓶，咱们现在奶瓶。跟实际上全世界就是都差不多了、 啊、 但是呢在200年前人家就有奶瓶了， 嗯， 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奶瓶，有奶瓶的那时候还没有橡胶，安全橡胶，所以它的最早的奶瓶是一个金属奶瓶， 金属的， 真的是 金属奶瓶。那个奶嘴呢？是 妈妈可得拿好了，别砸着孩子。 小的小的，没有多大， 哦、小的 比药瓶稍微大一点。 哦、 关键是它用金属药瓶，它利于冲洗，清洁。另外呢，容易加温。 啊，它导热，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它的温度呢能控制，就不是特别烫， 对对对， 没给烫坏了，所以呢，它这种加温的金属加温，它导热性好啊， 嗯， 所以呢，你想想，尽管那奶嘴是金属的，但是它这个起到了这作用是别的代替不了的， 嗯， 然后再往后呢，那奶瓶是一串啊，然后呢，再往后呢， 奶瓶演变史。 对对对， 奶瓶，对奶瓶的历史， 对 对对对，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发展了几个阶段以后，有奶嘴了，是橡胶的， 橡胶的， 这个是软的，然后呢，这个奶瓶呢是一个半月形的，半月形是有两个开口， 哦， 两个开口它又利于冲洗啊。 是啊， 所以那边洗完了，那边就出去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它不用里头刷，所以这是一种 科学， 对，是一种造型的新型啊，实用新型。 嗯， 所以呢，这个奶瓶，你想想，这个奶瓶一路走过来，现在比如说我们 好的用一个什么样的奶瓶，不好的怎么样？不好的，那您比起100多年前。这天壤的区别呀、啊， 对， 是吧？ 嗯、 是演变哈。 然后呢， 对对对， 玩具跟那个，就是说，比如说酷暑滑车，我看在那博物馆里看 酷暑滑车， 酷暑滑车就是小孩蹬那个， 啊、 酷暑滑车。最早的是什么时候？是1950年 啊， 1950年小孩就玩那个，但是那个东西觉得特糙，特别丑，但是它坚固， 嗯、 所以呢，一直。摆到现在很漂亮， 越来越 轻，又 轻，对， 安全性越来越好。哦、可是回头跟那个，你想50年多少年了？那 是 六十， 全手工地那个时候， 那可不嘛，全手工， 是不是？ 值了钱了，我跟你说。 不、啊，我觉得还是那个机器做 的。啊，机械制造，那人家最早是工业革命国家吗？那能造不出来吗？ 我憋半天了啊！ 啊，你说， 我全手工做的样品。 对，咱终于消价了哈！ 嗯、 你看，环宇的人生比我丰盈的多了。 嗯、 啊，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小时候做的那些东西啊，喝的奶嘴啊，吃的奶粉什么的，都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都没有那么多呀。你就是限量的供应啊，我就感觉什么粮票啥的，现在孩子的生活变的， 对， 可选择。性太多了 啊， 还都有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真是太幸福了。哎呀，我们那时候可啥都没有。 一切都会有的， 一切都 会有面包会有的，面包会有的。 是的，我也再去买一个儿童自行车。 基于我们的后代，对不对？ 嗯、 让他们不管是从享受上，而是从意识上。都要慢慢的提高，对不对？ 社会不一样，时代不一样。 是的， 对。 刚刚说完了一些奶嘴啊、奶瓶的演变史，我们要去伦敦交通博物馆说说现代公共交通，这是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之一。 对对对， 真的， 交通好。发达最棒了、啊。 那个交通呢，就是因为时代发展了嘛。 嗯嗯嗯。 就是你想想，以前都是骑马， 对， 或者是人拉车 啊。 后来呢， 送信鸽。 对、 啊。 后来呢，这个有动力了嘛？有蒸汽机了。 对对对。 嗯， 就有火车了， 是， 嗯， 然后有火车没多少年就有地铁了， 嗯， 伦敦这1850几年就有地铁了，所以那个交通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演变的过程。 所以那个在这个交通博物馆，这交通博物馆是挺贵的博物馆，十几磅的门票， 是吗？ 100多块钱。刚才说那个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儿童博物馆呢， 那 是免 费 的， 免费，这个花钱了啊， 这挺贵的，但是孩子们特别喜欢这儿， 哦， 因为什么呀？比如说咱们知道伦敦的公交车， 嗯、 双层的红色的那个， 哎，那个好漂亮、啊， 好漂亮， 嗯、 在这儿摆着一大片，就是它也是一步一步的，各种车型变过来的。 它是那个车的模型是吧？ 不是不是，车的真一比一的， 一比一的， 好大的地方 哇！ 那 还有停车场吗？ 除了这个之外，人家有地铁， 对。 然后呢，最就也不是最早的，我记得是1890年的有一个节日车厢。就摆在这里头，然后摆着就是、 嗯、 那是第一个，然后摆着好几个这个地铁车厢，然后地铁车厢特别有意思， 嗯、 因为它里头就是老地，咱们就想绿皮车已经很老了， 嗯， 但绿皮车比那个还差得很远， 嗯， 就是当时它有这地铁的时候，里头全是木头的，座也是木头，条凳，就是两边坐成那个 都能看得见， 除了能看得见以外呢，你可以进去， 啊、 然后呢进去以后呢， 这个车半个车厢呢是人的那个模型、 啊、 就是当年 里边的人 人的装束是什么， 他们都穿什么呀，那时候 也是咱们那比如说老看那些莎士比亚、 啊、 什么那个戏剧、 啊啊啊、 是欧洲宫廷那种感觉吗， 普通民众、哦、但是他也戴一个那个帽子 啊，我知道了， 那然后呢身上穿的那种服装，就是比较重的服装， 挂满了蕾丝 啊，对，是有蕾丝的、 啊、 然后那个拎个筐， 这不是今年特别流行的菜篮子吗？ 啊，对，菜篮子。 你知道拎筐买什么去吧？听、 啊、 说今天奶瓶打折，奶嘴打折， 对， 是不是？ 然后那个这个前半个车厢是这样的，包括前的那个、 啊、 火车驾驶员穿的衣服，哎，那倒是挺工作服的， 工装，对， 工装，然后戴个帽，是个背影， 是， 然后中间拉着一根绳， 哦， 后边是您可以坐进来的， 哦， 然后这小朋友来都提前扮上。 可好了， 扮成这个一百多年前的 小 朋友，进去以后呢，我当时跟这个门口，这个 这是体验性的， 体验性的。然后我跟这个前面有一个，就是也穿成那个绅士服装的 啊， 像那个像什么，就是那个中世纪那个也不是中世纪，像那个那种管理人员，跟他聊的时候，我把头伸进去以后，里头有几个小孩冲我说：“嘘，安静。”因为这是公众场合、 哎呦， 公众场合是有文明的。 哎呦， 公众场合不是娱乐场所， 嗯、 你不能在这儿 喧哗呀， 对，随心所欲的、哦，你要照顾到周围的人。 哦， 所以在这儿，那个交通博物馆里边，它是教小孩公共文明的， 有礼貌。 然后呢，这边刚才说了，左边是公交车，是那个大红的， 嗯、 右边是这个地铁， 嗯， 中间是什么呀？是一条马路，画着斑马线。两边一边有一个红灯， 哎， 然后呢教那小孩、 哎、 三四岁的小孩过马路，然后那红灯和那个绿灯变得很快，就是、 哦 嗯、 然后一变成红灯了，小孩就不走了， 嗯， 就拦住了那边 的 小孩， 对，红灯停， 就赶紧走两步就在那等着， 嗯 嗯， 然后呢大家都站在那个红灯外边， 嗯， 而不是说站在马路里边， 对， 然后一变完灯以后再过来，然后这些小孩呢都穿着那种安全服，就是那个黄道那个安全服，荧光服，让老师带着，比如说有这么四五个老师带上这么二三十个孩子， 是那个老师和孩子是参观人员还是工作人员呢？ 是参观人员， 参观人员， 对对，学校的组织到这来， 组织的那个什么应该是什么集体活动， 对， 集体活动是、 嗯、学习来了， 对 对对，然后呢，这是一种。贴近社会 是， 然后这个贴近社会，然后呢，它不仅能够吸收社会的文明、 嗯， 它还能够重新创造社会的文明。 就这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在车厢里那个复古的车厢啊， 嗯、 又有那个驾驶员， 嗯、 又有当、 嗯、 我们可以拍照吗？坐在里面 当然可以、啊， 是可以的吧？ 对对对，博物馆都是可以拍照的， 太好了， 但是尽可能不要拍孩子。 哦、 就 是，这是文明的、 嗯、 啊，所以那个、 嗯、 我有两次就是拍孩子的时候，我不太明白，人家当时就跟我说别拍孩子，后来我就懂了、 嗯， 后来我就再不拍孩子了。 嗯， 因为咱们现在旅行的时候，有时候特爱拍人家的孩子， 嗯、 人家也不好意思说你喜欢我们孩子吗？我们就、 啊、 我们 open 的，我们那个是吧？是比那个，但是实际上 他们也是很注重隐私的。 对 对 对，实际上。这个拍孩子这点，就过一段时间，过了这劲，你就想明白了，这事儿不太好。 好的 啊、 嗯， 了解了。 对对对， 嗯、 所以到里边，你比如说拍大全景没问题，里头带上什么人都没事儿、 嗯、 啊。而且人家让你拍也行啊、 嗯， 但是这是一个文明。 您刚才说这个博物馆收费十几磅的、 啊， 对不对？ 十几磅， 一百多块钱的， 一百多块钱的， 很 贵的，十六 是吧？ 十七磅、十六磅啊，就是这么多，一百五十块钱的。 它得有好几层嘛， 两层， 两层的， 两层、 哦。 然后两层呢，实际是两层，那个隔间特别高，它那一层可能得有四五米高。 嗯、 中旁边呢有一个专门展示它这个地铁里头有一广告画。地铁的广告画呢，因为伦敦有地铁已经有160-170年的这个 那个年代的广告画、 嗯、 还是现在 后来有的、 哦、 就是刚开始有地铁、嗯、慢慢孕育出了这个，就是每个站都给自己设计广告画， 嗯， 然后这个广告画呢代表这个不一样的，比如说有、 哦、 那个 漂亮的来了， 比如说这个泰晤士旁边的这个地铁站 摩天轮地铁 啊，就一看这就摩天轮， 这一看就是那标志嘛， 对，然后旁边有一楼，那个楼长得特别像麦克风， 哎，对， 特别像麦克风、 啊、 那个楼就叫麦克风俗名、 哦、 然后还有楼长得像酸黄瓜， 还有楼长得像洗发水， 是 啊，对，就特别像。然后呢，人家就把这个画进去， 嗯， 对。 然后呢，每年都画一幅，还评比 哦， 评比下来这样的话呢， 都贴在地铁站里头这些。 不，这那个最后印出来是贴地铁站里头， 是的。 但是在这个交通博物馆里头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空间，它这 集体展示 三层楼。在这个，因为它不用那么高了嘛，有个两米多高、三米高就行了。它三层楼，三层楼全都是这个手稿， 嗯， 所以一百多年下来，伦敦地铁的广告画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天哪！ 不光是所有伦敦地铁的某一个地铁的广告画都能出专册。 哎呀，一站 一个站。我拿的这叫 Kio 皇家植物园、 哦、 Kio 皇家植物园是世界文化遗产、 哦、 它的地铁站每次都出它那个植物的什么花的呀、啊、 对对对、 风景啊， 上次您来说过这个， 对 对，非常好看。 所以呢它光它那儿出就一本，这一本里大概有30多张40张， 是的，这就是文化的、 啊、这就是文化、 啊、 关键在于这个得用心 传承，这个传承就是那个地铁画给传承下来， 对 对吧？ 他这件事情一直做，而不是说我做两年不做了。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会觉得，嗯，第一个是不收费的，我们要之后说的都是收费的。 对、 啊， 这都是收费的。 对。 下一个呢，我们先说那个玩具博物馆，因为孩子嘛，对不对？ 玩具。 你看玩具啊，在北京的王府井就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玩具，那个一个博，应该 是 好几层 专卖店的一种展示， 是 吧？是 吧？对 对 对，那种的。然后我跟孩子去特别喜欢，嗯、而且 哎，都有什么玩具？我想问问。 各种的，全世界都有。 什么帕丁顿熊啊，这些 什么都有。全世界都有。 比如说你玩具分好多种嘛， 嗯、 电动玩具。 电动玩具，毛绒玩具。 毛绒玩具， 嗯 啊，然后呢，还有一种互动是自己做的玩具。 仿真玩具都有。 哦、对对对对、 哦，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是玩具，也是在伦敦是吗？ 对，这个玩具博物馆可就不是孩子最喜欢的，而是大人怀旧的。 嗯、我喜欢。 一百多年来自各个时代的儿童玩具都在这里汇集。 对对对、 嗯。 然后呢，它这里头，它位于这个伦敦市中心呢、啊，离这个大英博物馆非常非常的近。 啊。 然后那个它是一个四层楼。 啊哈。 四层楼整个这一面全是这个玩具博物馆。 嗯。 这个玩具博物馆展示的是200年以来的玩具、嗯、专门是玩具，就是他玩具都玩什么呢，这孩子都玩什么长大呢，刚才咱们说过那个电动的啦， 是 还有那个玩过家家那种玩具、那是一种，一些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咱们会知道棋类的玻璃球，那跳棋 是 一百多早就有了，一百多年以前早就有了，因为他不用下国际象棋小孩、 哦、 所以呢他这个玩具就是拿那个跳棋，那个一个个那玻璃球可漂亮了， 嗯， 就是我小时候一定会喜欢那球， 是的 啊还有呢就是一些纸的玩具， 纸质玩具 是什么呢，我拿这张地图上呢有一个图，就是在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剧场，这个剧场呢拉上幕以后呢、 嗯、 两边就是前头的台， 嗯， 打开幕以后呢里边有很多层的后边的幕， 是的， 拉出一层是换一个幕，拉出去又换一个幕、 哦、 然后呢这个小孩玩的就是这是一个买的一摞纸、 哦、 回家给裁完了以后给它 折起来 组装成一个立体的，跟一个纸壳似的， 是的是的、 嗯、 然后呢这个前面可以换主人、 哦、 然后小孩呢比如说就说哈姆雷特吧，然后哈姆雷特这小孩也能懂啊， 嗯、 然后那个他中间换几个人，换几个墓就 OK 了， 嗯， 然后还一种呢，就是这跟这个不一样的什么呢？嗯、它也是一串，但是这一串呢，就是它中间的透就是挖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少， 嗯， 离你近的多，离你远的少，这样的话，最前头一个一张纸呢是。只有一个洞，你从这洞里往里一看，里头就是一个立体的大空间， 万花筒那种感觉， 像万花筒、 哦、 但是它是纸做的， 是 中间好多好多层， 漂亮、 嗯、然后呢这个是一种就是一百多年前，现在小孩绝不玩这个了、 嗯、 因为费力不讨好不精彩，现在咱们有 3D 了，它这个就是它这玩具实际上是原始的仿 3D， 对 它是个立体的、 嗯， 它是中间 很复杂的， 跟风箱 咱们那个三维的那个有点像。 是是， 它这个一拉出来，它那是摁下去是一本书， 哦， 一拉下来， 对，现在很多书一打开就是一个立体的，一翻上就是一本书， 对， 类似那种的， 对，有点像那种的啊。 对对对， 就是这种玩具特别多。 嗯，现在很多 太精巧了， 小孩啊就看书，叭一打开一个动物世界，叭一打开一个非洲大草原迁徙动物，全在纸里边， 是是是， 立体的 那看那看书嘛。所以这个博物馆是什么呢？这博物馆是大人带孩子来的， 嗯， 往往是大人怀旧，大人跟孩子说，哎，我小的时候爷爷小时候玩的这个，对，然后这个门票10磅， 啊，10磅， 10磅，那还好， 啊， 10磅， 你去玩去吧，爷爷怀旧去了， 然后关键是这个博物馆吧， 爷爷，你看哪儿呢？这孩子找爷爷， 哎呀，这别打扰我， 这就是一个儿童和大人们都可以融入的好地方，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 黄金地段啊， 不是说收费吗？ 哦， 他是那个卖那个 family 票。一家庭 票， 一家票，像我就买一成人票，是吧？ 是吧？ 人家那个一家人票，一家叫什么一家啊？一个父母，有几个孩子都算这家的，有一老人也算这家，这叫 family。 哦， 没有限制，非得俩大人带一孩子。 哦， 所以他就一个 family 就买一个。 那这个比较划算和实惠哈。 他优惠，他主张一个家庭。做一家人的活动， 他就是一个家庭为单位，一家两三个孩子，一个家四个孩子，一家一 个孩 子都不一样， 都 是的。 行，对，你就是一个孩子，你有一个老人过来也行， 是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好好，明白了，明白。 所以这个博物馆在一个市中心那么重要的地方，人家没开旅馆， 嗯， 他就是，而且里头保持着这个旧，全都是旧的，各种样的旧的，那个楼梯特别窄。我转不过身来，我背着一双肩背，我转不过身来。 有记者啊， 就窄成那样，然后那个地板已经滋滋嘎嘎。你走到哪儿去，你们那人那个管理员不用问，一听就知道你在几层呢。你走一步，地板 滋 滋 嘎 嘎响一下 啊。 你就这种感觉和概念是吧？ 对 对 对 对，就是要这种感觉。 这博物馆没有人来如潮的 啊， 就挺少来的。但是呢，它是一个玩具博物馆， 对 啊。 太好了， 第一次跟我们说 这 个，这对对， 哦， 就在市中心的黄金位置 啊。对，你要找着大英博物馆了，离那就没多远，几百米，200米、300米， 嗯， 是吗？ 好近，好近。 你看，就隐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光辉之下， 光芒之下。 对， 是的，是的。还有大概5分钟时间，最后一个是，我觉得是我们的这个环宇特别喜欢的邮政博物馆。 哎， 对，所以说邮政博物馆为什么是孩子喜欢呢？ 嗯， 因为当年啊，伦敦的分两部分，一部分叫伦敦东区，一部分叫伦敦西区。 哎呦， 哎， 然后呢，这是伦敦这个邮政博物馆的地图。 哦， 它分成这两个区以后呢， 哦， 因为伦敦 好大的博物馆的地图， 伦敦呢早就堵车了。 啊， 哦，一堵车呢老误事儿，他这邮件送不过去就误事儿， 对， 啊，怎么办呢？人家自己挖了根地铁，这地铁呢特别小，特别窄。两个人进去以后得使劲挤着，像我这个体量，一个人坐着觉得不宽敞。 嗯， 这小地铁当年呢，就是一个司机就把这个邮件就拉过去了，就从地铁拉过去就行了。 最早的快递， 然后呢，没， 这是最早 快递，也不是特别 类似， 对对对，因为他有堵车以后才有这种情况嘛。但是后来邮政这个行业慢慢的过时了， 嗯， 这样人不寄信了，人家微信了， 对， 是吧？所以 就是我比你快多了， 对， 秒发。 所以呢，就是后来这个他们办了个邮政博物馆， 嗯， 把这邮政史都融进去，把文化都融进去，然后呢， 嗯， 开发旅游项目， 嗯， 就是这个你可以坐进这个邮车的那个地铁里边， 哦， 从这儿到那儿没多远，一共就这么几公里远， 嗯， 然后走几站，那有一个站台，然后站台当时人家卸东西嘛，有的站台呢 体验太棒， 对，给你展示这个投影， 嗯，是 当年是什么样子， 哦， 然后有的站台你可以下去，然后呢最后比划比划，然后那挂着几件衣服， 嗯， 就是当年邮差穿的衣服，戴帽子， 哦， 然后中间有一舱底下呢是震动的， 嗯， 然后你在那儿模仿在火车上在那儿分件， 哦， 然后两家在那儿比。 其实挺逗的哈，这样就是我觉得 时光穿梭， 嗯，时光穿梭，就今天讲的这些博物馆，我觉得真的不光适合小孩子，还适合我们这些成人。不管你是去怀旧，还是说去找寻一种不一样的你小时候没玩过的体验，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4家中国国内都没有， 对，都没有。 对对对，咱们有邮票博物馆，没有邮政博物馆。然后呢，交通博物馆是咱们没有的，儿童博物馆专门的儿童博物馆咱们是没有的。 对， 是的。 我相信以后会有的， 会有的， 会有的。 其实我觉得今天听完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你看他们的博物馆是一种体验互动式的， 是的， 而我们的博物馆可能是那种比较偏沉浸式的，然后就是只给啊、哦，我只是去观看，但是我并不能体验。有些时候体验就是身体上的这些接触会让你记得更清楚。 这四个博物馆，怀疑你看到的有没有我们亚洲的面孔去玩的朋友们、小朋友们、爸爸妈妈们，还是当地的人多一点哈？ 没有， 你看看。我觉得爸爸妈妈如果真的要去英国玩的，特别是伦敦这个城市，这四个去一个得看看哈。 对，因为旅行也好，旅游也好，最贵的是时间成本，就是你能不能付得起这个时间，而不是说打卡，投你去过多少地儿。我去完了以后，头上戴一光环回来了，什么照几张纪念照，然后呢 打卡照、网红照， 对对，对，网红照，最终这些东西不质感，没有质感。 咱们就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去伦敦，是大英博物馆，好，用一天时间咱们去，第二天给孩子，咱们再去玩具博物馆吗？就离三万里，对吧？ 对对对，然后呢， 也可以这样安排。 还有没说的，卡通博物馆。 哦， 哎呀，我的天哪！ 卡通博物馆。 哎呀，我这 卡通博物馆 还没说呢， 没说呢。 卡通博物馆， 我怕一分钟了 以后、 也是在伦敦，也是在伦敦。 对对对，卡通博物馆里头全都是卡通画。它不是卖的立体的、就是它创造了好多好多卡通的那个形象、然后呢它是专门的，就是卡通也是收门票的，好贵呢。大人进去以后，哎呦，这是我那年代的卡通。 这个我一定要去。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卡通博物馆。 伦敦人什么样？伦敦人是乱穿衣服的，然后呢下着雪 啊， 然后呢穿的特别短，这才是伦敦人。 这不东北的兄弟。 时间的关系、我们了解的其实作为儿童这个去游玩英国的话也是一个大的方向出来了哈。 对对，你得 了解之后对吧， 对， 去对比 旅行都是定制的、 对， 是的是的， 说得 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环宇精彩的分享哈，英国又有一个新的一个出发点哈。 对， 现在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内心有很多孩童的世界哈、我们去回去看看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啊。 是的，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高考40年，祖孙大不同。 闺女儿，紧张吗？ 哎，老爷，今天出分，我当然紧张啊！您想想，您上了北师大，我妈上了中国政法。我要是考不上好大学，哎呦，多丢人呐！ 77年恢复高考，当时啊是冬天考试，哎呦，给我冻得手都僵硬了。 哎，知道，考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国家分配工作，不知道听您说了多少遍了。下边您是不是该说，我妈99年高考赶上了大学扩招的头一年吧？ 啊，在郊区远，八达岭高速刚修好没2年。 老爷，现在八达岭高速都改叫京藏高速了，哎，有网了。